锵锵三人行，二位不是我要揪着唐骏不放哈，实在是要不说谴责这个收视率嘛，就是这个电视台你 太坏了， 你对 太坏了， 我们为了这个 讲唐骏收视率就来， 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大家要聊什么，结果发现呢他们就是执着的揪住唐骏不放。嗯，最近两个人最火啊，一个叫唐骏，是商界领袖， 是， 还有一个学界领袖，名叫汪辉。嗯，很抱歉，好像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汪老师还曾经坐在你这个位置， 是的，是的，是的，跟我们一起聊过， 对吧？ 对， 所以但是咱也得说， 可是那个你说抓着唐骏不放哈，每个人有不同的动机嘛，有些动机我觉得蛮好玩的，蛮实用的。像我前两集在这里有讲过唐骏了哈，嗯，后来回家第二天节目播出之后，我就收到电话。有朋友问我什么呢？不是唐骏的事情，是问我呢怎么样去买那个什么西野鸡大学那个西太平洋大学的证书啊？ 买他的学位啊，网站有啊。 而且他们想问我说，想团购有没有打折？ 怎么就看着你这模样像野大校长是吧？哎，这个学校，我们今天可以提供给大家进一步的新闻。我昨天就说呀，中国闹清一点简单的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很快他们今天就给我闹清楚了。我给你看这个西野鸡，这个 西野鸡 太平洋大学，哎，瞧见没有？就是这栋楼， 对， 附近是美军空军基地啊。这栋楼里边很多空房。现在待售，仅此一座教学楼。 不，它是这样，它这座楼里面有两三层的部分的房间是它的教学工具。 哎，但是实际上呢，也是没有什么教学。嗯，现在搞清楚了，就是所谓西太平洋大学，现在它就不叫这个名了，现在叫一个什么呢 ？Mirama University 。它原来呢是夏威夷有一个分校，但是因为那个分校卖这个文凭啊、假文凭啊，这个 卖的太过了， 太过分了，就关闭了，就剩下这个加州分校。理论上讲，这个唐博士应该是在这个加州分校这儿拿的。嗯，但是呢，我们的编导据了解，似乎这个加州的这个就刚才的这个大学啊，大概它是曾经被这个美国的机构认可过。嗯，可是后来呢，又发现呢，他这个也没有课程。到处乱卖文凭，于是呢又上了黑名单，又给他吊销了这个资格。那我现在还搞清楚了，怎么解释大家把名单列出来，有人说我交了钱的，我在国内上了两年课呢，唐骏应该是在美国买的，反而不见得有过什么课程。中国这个据说是什么呢？中国这些个倒卖文凭的主啊，他们还想弄得像点，所以说是中国的这些贩子们，他们弄了一个课程，然后交钱，我给你这个大学。 他们主动提供一种课程， 主动提供，你知道 太好学了，这真是。 广东这种干这种倒卖文凭的这种事儿啊，大概现在说有20家，说在广东年就卖假文凭，这个利润一年超过1亿。 那可是文涛，这个里面有个关键呢，你说这个西野鸡大学曾经被认可。所以就算是拿这个野鸡大学的文凭啊，也是有分等级的。你是认可了时代买的呢，还是被取消认可之后买，那可能不一样的。前面那个假如当时还认可，表示说当时有品管啊，不是流行吗？现在内地香港也是很多中小大学都流行说什么本学校经过 ISO 9001的什么考试哈， 是 当时是有品管的，当时也不算是太小的野鸡，是大野鸡哈，后来才是小野鸡，可能还是有分等级的。 对，而且还有一点要 啊，层次也不一样， 而且要注意一点啊，就是所谓的那个认可是什么意思？因为美国啊是跟我们不一样，它没有一个就是一个官方的统一的一个机构去认证这么多学校，它的认证机构也是民办的。而那民办的认证机构里面有几种这种机构，它本身也是野鸡， 野鸡机构认证的野鸡大学， 甚至还有几家野鸡大学啊，他们办一个联盟，我们推出一个认证机构，这个认证机构反过来认证我们大家， 我们就是长鸡藤联盟。 对，没错，因为美国这个是我们知道美国高校制度啊，它不跟我们不一样，它国家管的并不多。所以不是这个样子的，不像我们想象的。 所以这事儿啊，就是说又说到唐骏了。这个唐骏都引发事件了，有人这个上街了，当然就一个人啊，一个人。我们可以看看这位的这个照片。新华都就是新华都的这个门口，这个网友举的牌子是唐骏下课造谣无耻。你再看下边，今天这是今天上午9点多发生的事儿。 在这个门口一人举牌示威。 嗯， 你看他那个 T 恤衫上啊，写的是什么呀？你曾经是我心中的真英雄、大偶像、纯爷们儿，不敢相信你是假博士、伪君子。牌子上画了个缩头乌龟，写明唐骏，我鄙视你，你给我出来。这当然，这个有点人身攻击了。这个、 对，不过我是觉得为什么会那么崇拜唐骏，本身也有点问题啊。在过去几年，中国有很多人出来教大家怎么成功，那唐骏可能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嘛，对不对？他的成功大家都能复制。然后呢，他那些演讲，你看到他那种自我膨胀，我发现很奇怪。就今天在中国啊，说话大家是比牛的， 嗯， 谁说话越牛，谁能够把自己膨胀的越大， 没错， 大家反而越佩服他。而那些话，其实我们老实看就很可笑。好像你昨天还读了一段嘛，对不对？ 读了一段， 说什么？我在日本，日本经济好；我离开日本，日本就完蛋。 是那种，就是1997年什么十月多少多少号，我离开美国的那一天。那个美国那叫什么指数，纳斯达克指数一下下降了20%几，不信你们去查。 他没说我，他用有一个人离开了还给你一个悬念，我觉得那是讲话的艺术。 我听 你看说这种话的人，那大家要去崇拜他，那是不是大家也该反省自己有问题啊？ 没错，我就跟你说，就说这种对于一个所谓这个领袖啊、导师啊，我觉得这个民族千秋大梦怎么还没醒啊？吃过了多少亏啊？就是 可是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假如说刚才抗议那个人哈，他说是假博士，那坦白讲啊，我们到现在为止啊，很难，我还是觉得说不一定是假的。他是花真金白银的银子去买一张文凭，除非说他那个学校不存在，你可以说是野鸡大学。 嗯， 野鸡大学我们也讨论过了嘛，可能他是被认可的，可是水平很差。 嗯， 他从来没告诉你我的学校水平有多好多好嘛。 嗯， 啊，是你们崇拜吧？你们一定要觉得有个博士学位啊。 暗示过是在加州理工。 对。 那后来那事件他否认了吗？ 你知道 出版社 我那天看那个郑渊洁那微博呀，说他朋友的这个孩子啊，这加州理工现在在中国成了个野鸡大学的， 哎呀，太惨 了，在中国找了三家公司，就最近他朋友的孩子从美国回来，加州理工的，然后一人事处一听说是加州理工的，马上起立送 话。哎呀，天哪！加州理工是全球最好的大学之一啊，真是太惨了，真是。 所以你这是山寨的、这个， 他那是多好的大学， 这个结果把你也给拉下来。所以我挺奇怪，就说这个唐骏呢，你说他牛啊？ 嗯。 我也得说他是有能力的吧， 当然， 要不然那些大老板也不是傻子，1亿、10亿就给他做职业经理人嘛。听说有认识他的人讲，很多中国成功者的轨迹，我发现往往这样，说这个人呐、不是一直靠这个招摇撞骗的，不，这话就怎么说了？就是说他的前半段还是有真本事，奋斗怎么怎么着，但是慢慢这个成名之后啊。就说就发现呢，他有点这个虚头巴脑，就是据称认识他的人有这个看法。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啊，如果我是一个有这样的业绩的一个人呢，哎，你说我小学毕业，你说我不识字儿，我才高兴呢。我觉得那更加增加我的光环。 对， 为什么还对？为什么还这么在意一个这个学历呢？ 这里又说到另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要了解美国这些野鸡大学啊，其实他现在他很多的学位啊。大概有一半是颁给外国人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美国的学历是全世界都需要的，大家都喜欢留美，你去哈佛那些当然很好，但是同时也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是大家就是想要这种野鸡大学文凭，所以这个野鸡大学是做海外市场就能发财的。那这里面呢有多少是中国人，我没有这个数字，可是我想说的是中国这几年出现一个很奇怪的学历崇拜。比如说你在美国的话，我们都知道美国不是说不讲学历，但是学历并不是最重要，除非你的学历你有一个哈佛本科，这不一样，又或者除非你去某些专业，比如说你要到一个大学教社会学，哎，人家一看，哎呦，家辉是威斯康星的麦迪逊社会学，这牛了，这我们认得的，那就请你。但一般来讲，你拿一个大学博士、硕士什么也好，你去打一份工作，学历不一定太重要。 我跟你讲，你从这个现在这高考啊，你都能看得出来，中国人对于这个玩意儿一些虚头巴脑的东西的这种膜拜，膜拜到，而且商业跟这种迷信结合在一起。你看这个最近不是高考完了出来高考状元吗？你知道高考状元从来没有这么火。还没上大学呢，只是高考状元，这个商家就找上门呢，然后就是广告代言，出席各种活动，甚至于你知道有一个城市，那高考状元啊，到一个糖果店去买糖，打出那个大字标语横幅， 热烈祝贺我是高考状元，到我店买糖啊， 中了状元了。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马博士是真博士，哎呀，所以讲贾博士他格外高兴。 可是我也花了蛮多钱，读书要缴学费嘛， 对，交学费很贵的。 可是一方面也赚了蛮多钱，教书嘛哈。嗯。可是我对于说什么叫做野鸡大学这个还是很感兴趣，因为我们说那个大学是野鸡大学，不当然不好嘛。可是我们不要忽略了一个问题啊，很多好大学，包括内地的，包括香港的，台湾也有哈，包括国外的好大学也有它的野鸡课程啊。 没错， 你们看看香港现在八家大学啊， 没错，没错， 开了很多叫 MA， 就是硕士课程。 嗯，基本上他，文学硕士， 对，他基本上他不会问你以前读过什么，读的怎么样， 纯赚钱的， 只要你能够缴学费一年的啊，去进去读啊。嗯，而且不用写论文的，你修完这个课，嗯，基本上不要太差，不要翘课翘太多，他给你一个硕士学位。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名人啊，很奇怪的，明明好像在不怎么样的学校读一个文凭课程，突然一年后就变成什么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硕士哈。我不敢说那个是野鸡课程了，可是我们知道说很多课程啊，其实那内容是非常简单的， 包括哈佛啊。嗯，很多人都说自己怎么在哈佛进修啊，那个我们大家都能去的。嗯，哈佛每年暑假，不，牛津、剑桥、哈佛这学校暑假的时候会有一些给外国学生的一些的留学班。嗯，谁都能报名，给了钱，主要是干嘛呢？学英文，然后在当地玩一玩，闹一闹，没什么的，那是很舒服的。而且他就你住在学生宿舍，那个宿舍就暑假呢赚你这点钱呢来做宿舍维修费用。那所以我发现很多名人说什么在哈佛短期进修，我问他你几月去啊，你什么时候去，一问就知道。 还有我闻到说到这个，我要讲一个，说很多名人啊，不仅是写说去哈佛进修，还去哈佛演讲。哎，不得了啊，去那哈佛演讲、牛津演讲，获邀到剑桥演讲。原来是什么，可能是牛津大学一个中国学生会啊，然后有个礼拜六请他去跟同学聚聚会，分享了十五分钟的我的做事企业主管的心得。嗯，然后他就写在履历表上面。 很多啊，比如说剑桥大学，啊，什么香港同学会，那么说我们圣诞派对请你来上台给我们唱首歌。 对， 我就获邀到这个剑桥大学。 对对对， 这个真是，我现在发现中国人怎么没什么起色呀，跟《围城》里写的。嗯，钱钟书不就写当时的大学教授吗？ 像 比如说回国就开始吹了，是吧，我跟这个爱因斯坦跟罗素承蒙他们看得起，问过我几请教过我几个问题，天知道他们是不是问你咖啡里要不要加点糖，是吧。就而且咱们最近还有人拿《围城》来聊嘛，就说这个克莱登大学嘛。嗯，说方舟子到底是什么动机要这个整这个，也不是叫整吧，要弄这个唐骏啊。他们说现在找到了根据，说当年呢，方鸿渐就是被唐小凤耍了一把，现在方家人报仇的机会给唐家人， 有意思， 这是瞎说。不过你们刚才讲的访问学者呀，我想起啊，这个另一个就是汪辉先生，汪辉老师，他好像也是到哈佛。做还是 他去过很多，他去过很多， 就是当时他 那是正正经经的，那不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 对，但是他的论文是不是正经的，是个问题。嗯，当时啊，他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然后国内啊闹成一锅粥，他就没有回应。嗯，老实讲，汪辉涉嫌抄袭的这个事情啊，几个月前就有人发那个 email 给我全部的材料。嗯，我当时以我这种饱经这个人情历练的这个厚黑之眼哈，我都没细看，我觉得是你们知识分子臭老九窝里斗，对吧？嗯，不聊这个。但是现在看起来，那个大报纸都登了，什么国内六十三， 央视也做了， 63个学者都开始说。嗯，这个问题要弄清楚啊，要重整什么学生 那边还有国际大牌学者。 哎，国际大牌学者出来一帮联名信，好像又是挺汪的， 对， 挺汪辉的。所以这个事啊，我原本以为是学术界的这个事情，怎么现在人人都聊呢？ 他挺复杂的，我觉得就是为什么闹那么大，一来就是汪辉实在是太有名了，他是我们的一方学界领袖，在国际上面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嗯，尤其比如说像这回签名支持他的左派学者， 他们很多人甚至形容过汪晖是中国最了不起的意见分子。 嗯， 对，持不同意见的人，那么觉得他是敢于，在中国体制内发出不同声音的一个人。那所以他的地位太崇高了。那结果呢？这样一来呢，就而且中国向来学界就有很多的派别之争，那么完全搞混进去。加上这几年我们对学术界讲有没有抄袭啊、弄假这些事儿混成一堆来谈，但这个事儿在我来看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把事实跟非事实的，或者包括对事实的诠释的部分分开。什么叫事实呢？就是现在他被指控抄袭的那些段落，不只是最早年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还有后来也被其他网友揭发的他后来的著作。我仔细去对了一下，里面有一些部分他用今天最严格的国际通行的学术标准来讲，他的注释的确不清楚，他的确有些该下注的地方、引用的地方他没有下注，没有加引号。但是我也觉得很多指控他的人啊，也夸大了，就是人家明明有做注的，他就说人家没做注 啊。 所以从一开始指控他的就已经也有点问题，这不是说汪晖自己没问题啊，怎么讲那里面都是有这些问题。那把这个事实搞清楚之后，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怎么去理解他会有这些问题。 你既然说起这个二十多年前的这个博士论文，所以说我就说这些案例都很好，也触动了我们，对吧？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申报一下我二十年前的这个学士 造假， 不是造假的。 你武大不是野鸡大学？ 他根本没读过武大，我才 买学位。这个今天跟大家承认一下，我当时这个学士论文啊，当然也是抄，而且就是说，而且我抄的这个情节恶劣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特别要向我们的那个当年学校图书馆这个抱歉啊。就是啊，我连抄都懒得抄了。我在那个图书馆啊，看见一本那个学术杂志，看见一篇论文可以用来抄，我直接拿个小刮脸刀片词儿把那一 你这么拿去教啊？ 我不是，把割下来带回宿舍，要不然那时候也没复印机啊，我怎么能在图书馆一个字一个字这么抄呢？ 带回去抄， 还犯了一个破坏学校杂志这个罪， 太恶劣，令人发指啊，简直是。 但是我用我的例子来讲啊，那个时候是风气，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大学毕业交个论文，这对大家人情世故嘛，就是这么回事。中国的大学你不给你一个学士，在当时是很难说得过去的，对吗？而且说实在的，文科这种文史哲都是一些什么呢，对吧？那么的同学们大家心里都清楚，老师们也都清楚。但是当然我承认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咱们逐渐走上正轨，但是我觉得即便在当年我跟汪老师那层次是不一样的，因为我那个玩意儿也不准备拿出来的吧，对吧？就是我混事儿的。但是汪老师听说他的这个反抗绝望是真的是个很重要的研究成果， 是 以至于到做完博士论文答辩他就出了书了。 对， 是很重要的。那抄你说就算是当时很重要的研究成果哈，到底是材料部分抄还是观点部分抄不一样的。因为他的那个成名，他的贡献有时候不在于说他发掘了什么新的材料，那个部分可能是借用来没有下注解哈。 对， 可是重要的是提出一个观点，把人家的材料拿来之后提出一个新的看法、那个看法我可能不是抄的。而且这个事情啊，像文涛这个事情啊，可以延伸出来说你的老师也有责任嘛。他当老师怎么会不知道看不出来，这大学生的东西上 没错， 我跟你说他学看不出来、哎、这我们有技巧的。我挑的那个都是估计八辈子都不会有人注意到的非常偏门的一个，比如说是什么西南崂山大学的某个学报 一下。崂山大学。 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这学生得找。我觉得啊，中国是在一个过程里，就是什么重整江河待后生，你知道吗？他很多你要知道，我们是从一个混乱的一切被扫除的年代走过来，所以说什么时候大家总在讲，你比如说二十年前的或者现在的学者某些个规范，咱们都正在，所以出这种事儿，大家说也是好事儿吧？就是说，慢慢的意识到做事儿啊得严格，得一丝不苟，但是有些事情好像它确实 是在这么一个过程里。 可是这过程啊，要有个目标哈、啊。假如我们看到真的是过程推动了那个制度的改变，我们非常高兴。可是这汪辉事件啊，可能我看的材料不够全面，看起来还是一个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一个山头阵营去对骂。好像还没有学校出来说好，我们对这种事情怎么样个看法？我假如成立的话，我们会怎么追查？有什么惩罚？还有更重要，我们以后怎么改变这个制度？甚至说我建议哈，我不晓得文道，你觉得用香港廉政公署那个方法哈，什么方法呢？刚成立了廉政公署之后哈，所有警察高官都怕了嘛。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所有香港办公室来抗议，用暴力来抗议、后来廉政公署就宣布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吵了，我知道没有人是清白的，我们这样查就不得了了。我们立一个时间点，这个以前既往不咎、不要再查了、以后你给我规规矩矩啊、当个君子，以后香港整个社会变化非常大，我不确定能不能这样做、 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东西是个，因为它是个荣誉系统，学术界跟警察还是不一样、这个我觉得学术界这个荣誉系统，首先大家要尊重一些底线，这个底线就事实，还有我刚才说事实的诠释要分开嘛。就你假如说现在这个汪辉先生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就像你讲的，我们也像你讲的，我们可以先确定，在我看来是可以确定他是有部分在今天叫做不规范甚至叫抄袭的地方，但这些地方你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我们把这个拿开，然后这接下来派别争论我们再把它再拿开，那最后就是关于传媒的角色。很多人说传媒不应该搅混进来，我是非常反对这个说法，因为学术是天下公器。